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英雄会的好汉定于9月16日要反山东打济南，徐茂公以筷子当令箭把众弟兄全派走了，唯独剩下罗成、柴少两人一起说，三哥你派我们什么差事呢？徐茂公拿过一支令箭，二位贤弟你们带着令箭打道回府。啊，俩人愣了，我们回哪儿啊？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？这什么意思？徐茂公微微一乐，就把那造反的蒙丹拿出来了，往桌子一放，提笔在手，把蒙丹上的罗成、柴少以及北平府来众人的名字用浓墨抹掉了。罗成说，三哥你怎么把我们名字涂了，这怎么意思？贤弟啊，咱们在贾柳楼上的时候，你们哥俩是头一个要上蒙丹反山东劫牢反狱，打救程咬金、尤俊达，要真动起手来，你们跟我们一块干不合适啊。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老百姓，程咬金等人是绿林人，本来就是反朝廷的，你们是当官差的。你们要造反，叫杨林知道，岂不把太原李侯爷、北平罗王爷都牵连在内吗？现在老杨林大兵一走，这里有20多位兄弟，上千名军卒也就够了。再者说，狡兔尚有三窟，我们也得留下后退之路。你们回去之后也要防备一二，倘若我们在山东站不住脚，也好有个投奔，不至于一败涂地。罗成闻听，暗暗佩服徐茂公想得周到，三哥您足智多谋，这次起事准能成功。万一要在山东待不了，就到我的北平府去。我爹爹在幽州九郡自立北平王，要是保护你们哥几个不算什么，杨林他不敢跟我们北平要人。徐茂公说，既然定规好了，你们二位带着原来的人走吧，我们后会有期。柴少说，众位哥哥，这可不是我们贪生怕死不顾义气，既然三哥另有用我之处，那我们走了，快走，日后再见。就这样，罗成同柴少率领张公瑾、史大奈等人离开贾柳楼，出了城，各自回转驻地。后文他们还要帮助瓦岗寨打天下，然后要安排无数车辆叫金城牛盖负责，单等打开济南之后，打开国库往外拉东西。天色已晚，大家安歇，书要剪断。转眼到了16日，太阳快落山了。徐茂公和魏征两人商量，先救人后放火。救谁呀？救程咬金。两个人别看是文的，那胆子是够大的。来到衙门前，冲着当差的打几手，乌梁天尊，诸位辛苦了。哟，二位找谁呀？烦劳你们回禀县太爷，就说外头有 东昌府三清观的老道，他叫魏征，我叫徐茂公，因为黄杠龙一贡的事儿要见县太爷，你们给回一声。这几人一听，哟，原来是英雄会的首领来了，我们这儿行礼了，您等着，我们送信去，免礼免礼。这个当差的赶紧来到了外书房，知县蔡有德在里边喝水呢，差人上前施礼，启禀老爷，外边来了两个人，是个出家的道长，一个叫魏征，一个叫徐茂公，要见您，说是有黄杠的事儿要见您。哦，快把你们四个班头叫来。谁呀？反虎联名、铁魁、人中，这四个人也是英雄会里的人，他们已经把衙门内外人大部分都买通了。四人到里边行礼已毕，老爷您叫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哦，门外来两个出家老道，一个叫魏征，一个叫徐茂公，他们说是为黄杠和龙一贡的事儿要见我，你们知道吗？四人心想，我们早就知道，可不能告诉你。哎呀，不知道啊。那你们知道他的来意吗？不清楚。嗯，依我看呢，准是响马们把黄杠龙一贡藏在他们庙里，怕连累上他们，上县衙出手来了。一会儿我问个明白，你们点齐军兵，把庙一围，捉拿响马，起初的黄杠比如说要超出十个来，咱们呢先扣他五个，往上交五个，等着案子一完，哎，我就辞官不干了。买房的置地这辈子就够了，享享清福。你们四位呢，跟着我这么多年，辛辛苦苦不容易，也叫你们发一笔财，你们想好不好？四个人心想，你想的挺好啊，可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好，谢谢太爷。那好，就说本县有请。不一会儿，把徐茂公和魏征请到了外书房，见礼已毕，赐了座，有人献上茶。蔡有德说：“二位道长，你们见我有什么事儿？”啊，无量天尊，我叫徐茂公，他叫魏征，在贵衙里呀，押着两个人，一个是程咬金，另一个叫尤俊达。说起来我们是盟兄弟呀，现在靠山王杨林的大军已经走了，我们俩在这跟您商量商量，您把他们两个人提出监来，教我们带走，我们兄弟感谢你，这叫瞒上不瞒下，马马虎虎就算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蔡知县一听，气得哼了一声，嗯，什么什么，你们要把劫黄杠的响马带走？是啊。哎呀，你们胆子不小啊。徐茂公说，是啊，胆子小了不能来呀。我劝你啊，把他们俩放了是你便宜，你要不放可没有好果子吃啊。啊，说着伸手从腰里掏出蒙丹，啪往桌子一扔，你瞧瞧。知县拿起造反蒙丹就看了一眼，没看全，他啪的一拍桌子，大胆，你们两个恶道原来是反叛，来呀，把他们俩抓住，给我绑上。喊完了，四个班头连动都没动，那两个老道坐那儿像没事似的，满脸带笑。知县看了看，哎，四位班头，我说了半天怎么不动啊？我叫你们捆上这俩老道。这四人笑了，嘿嘿，太爷啊，您可能是被绕住了，那个白脸老道他是我们首领，我们能捆他吗？我们听他的不能听您的呀。啊啊，怎么回事？ 法虎说，你看这蒙单上不写着吗，有我们名字，你怎么不细瞧瞧呢？知县一看，可不是吗，他们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。哎呀，你们也是英雄会的人，什么时候入会？嗨，跟您实话说了吧，咱们衙门里啊，除了您和内宅的人之外，全衙门人都入英雄会了，这叫顺应民心。现在我们已经不归您管了，这四个人也诚心气这个贪官，他们马上走到徐茂公的近前，徐少陵，你有什么吩咐吧？蔡有德一听，吓得浑身乱抖，体似筛糠，岂有此理，汉岂有此外，我说县太爷您受受委屈吧，来吧，四个人过来，把他抓住胳膊一拧，从腰里秃噜蹬出绳子，妈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。太爷，您平时啊净捆别人，今天也尝尝被捆的滋味啊。这阵儿铁魁人中把他一架就放在了八仙桌上了。蔡有德大喊大叫，救人呐。徐茂公说，别让他喊，哎，把他嘴堵上，叫他在桌上趴着。樊虎找过一块擦桌子的麻布，把知县的嘴给堵上了，两人抬着，叫他脸朝下往这一趴，在院子里找了块石头压在他身上。铁魁人中出去，找块大虎皮石往知县的后腰一压，太爷您呐，先在这降会服啊，等我们外边啊火光一起，从牢狱里把人救出来，有命您就活，没命算您寿终正寝。走，四个人领着徐茂公和魏征离开书房，到了西院一瞧，西边一溜库房都开着呢，刀枪把子扔了一院子，进了玉门，到了玉神庙一瞧，嚯，屋里画全呢，有十桌呀，一个桌十个人，这些人在这吃吃喝喝呢，吃饭是谁呀，都是蓬头垢面的犯人。再瞧中间这桌坐着程咬金，旁边陪的这边是尤俊达，那边是侯俊吉、尚怀忠，这波人都在这儿呢。徐茂公乐了，咬金兄弟你真是好样的，我来救你。程咬金笑了，谢谢三哥。你的腿好了没有？好多了，能动了。嘿，真是硬汉子，咱们什么时候走？别着急，马匹兵刃都准备好了，外边只要是一起火，号炮一响，咱们就往外冲杀。这时侯俊吉说，喂，诸位过来见见，这是英雄会的首领徐茂公。这些犯人都站起来了，参见首领，要是没您，我们在监狱中被屈含冤，永无出头之日，这回咱们反了，可有活路了。好，诸位请坐，先吃着啊，单等时候到了，咱们一块冲杀，你们要跟着我的兄弟程咬金，可记住别乱跑啊，如果乱跑恐怕难逃活命，您放心吧，我们跟定你们了。这伙人在这等着，徐茂公也落了座，魏征不慌不忙喝酒等着，到时候天交出谷，街上已经没有闲人了。突然鼓楼上起了一把火，立刻烈焰辉腾，照了个满天红啊，城里可就乱了，了不得喽，起火喽，有人劫牢反狱喽。谁喊的呀？这是事先潜伏在城里的楼兵，不过都是老百姓的打扮。当一说起火，每人从怀里拿出一根鹅毛铃，挂在了头边，插在帽子上，你还是插在身上，这是记号。因为双方一见面一看你有鹅毛铃是自己人，就不打了。再说城里时辰不大，四处放火， 连府衙的衙门都起火了，惊动了镇台将军唐弼。这阵二更已过，唐弼没休息呀、啊。有人报说不好，鼓楼方向起火了。哎呀，快叫人起来，叫老百姓救火。紧跟着，哇、哦，城内人声鼎沸呀、啊，一波一波找唐弼报告。启禀大将军，得知大事不好，城里四面都起火了。那还不说，有人劫牢反狱。唐弼吓坏了，劫牢反狱，他立刻想到程达、尤金着，这两个人要被人家劫走，将来靠山王问我，我有何言答对呀、啊？来呀，给我备马抬兵器。他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浑身上下手指紧着利落。这阵来胡儿也来了，调了很多偏将、副将、牙将，来到了外边，点齐了一哨人马，跟我去捉降马。多少人？上千人呢、啊。他们出了衙门，刚想奔人声鼎沸地方去，突然就听有人高喊：“衙的，给我站住！”紧跟着唰啦，从胡同呢，从房上还是在树杈上，蹭蹭蹭跳下了无数穿青挂皂之人，每人头上戴着鹅毛铃。这帮人全是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的棒小伙子，都有兵器横珠去路。紧跟着不灵灵灵灵马挂轮铃，来了两员大将。唐弼抬头一看，是瞠目结舌，怎么这两员大将太吓人了，个头赶上来胡尔了，比来胡尔还宽还壮，肚子还大，着两人手里的兵器，胆小的吓得扭头就跑。左边之人是个蓝靛壳的，靛脸朱眉，赤发红须，手里拿着一对锤，这锤这个儿太大了，一柄锤呀、啊，赶上八仙桌的小桌面了。这两柄黑悠悠的锤往这一晃，军兵哇吓得往后撤。右边这个人手拿一杆大枪，都有两丈长，你这么说吧，有烧饼粗啊。哎呀，这多大力气啊！来胡尔看了半天，心里琢磨，这两人一个使大锤，一个使大枪，比我力气得大。哎呀，今天济南要保不住。唐弼的胆儿更小，他的本事赶不上来胡尔，他要没有来胡尔，他也当不上这个镇台将军。可是他是主帅呀，他有责任呢、啊、就是死也得先死。他把大刀一摆，抬对面什么人，同名受死。要问我，你家大洋山大寨主英雄会的好汉齐彪齐国远呢，你是何人？我乃镇台将军唐弼是也。唐弼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赶快逃命去吧。唐弼想，我走是逃命了，你把路挡上了，周围都起火了，那边炸狱了，我有责任呢。强盗，你快闪开，不然我要你的命。我要你的命。他两脚点蹬，马往前去，手中大锤呜挂动风声，唰奔唐弼砸了下来。唐弼当时都晕了，心想完了，我好不了了，这要把我砸上就得砸成肉饼啊。吓他急忙带凳往旁一闪，没敢还招。齐国远一看，你不还招好，砍锤呜连着三下，唐弼没辙了，要照这么的，我就认可死在这儿了，也别叫杨林来了将我杀了，我就死在阵前。他用刀还 一磕这个锤，就听着噗嗤，怎么这刀一下子捅到锤里头了？唐璧啊傻了，哎，我刀头哪去了？齐国远明白，书中暗表这锤也是空膛的，是木头做的，外边用铁丝包的，上边糊了多少层的布和纸，刷上油，晚上拿出来又黑又亮，实际是空膛的。这刀头扎到里边，齐国远一看，哎呦，露馅喽，我走喽，锤也不要了，学马就跑啊。这回唐璧明白了，哎呀，感情是这么帮东西啊，给我追。李如圭拿起枪来去扎来会儿，来会儿用大枪一磕，咔嚓一声，那个木头枪折了。李如圭说再见喽。唐璧看看来虎耳，哭笑不得，追，往哪追呀、啊？这帮喽啰兵要跑来个天女散花，四处跑，谁叫这么做的？徐茂公啊，说得明白，你们就在这应付一阵，等我那边把人救出来，到这儿来战唐璧，这一折腾就有功夫了。唐璧一看要追那两个人，我就难以阻止劫牢反狱，奔监牢吧。他带人刚到十字街，远处人欢马炸呀，来了有上百人，一个个披头散发的。谁呀？正是程咬金、尤俊达，俩人骑着马，端着兵刃，后边跟着100多号犯人，都拿着兵器呢，连喊带叫跟在陈咬金和尤俊达的后边，这是从监狱跑出来的。程咬金做指挥，诸位跟我赶快出城，哎好啦，往南边走，往南杀呀。唐璧大刀一摆，催马追出城，大胆响马哪里头。老程一看唐璧追来了，哥们儿往西拐。好，往西去呀、啊！唐璧领人往西追，不对，哥们儿，往北走，哎，往北去呀、啊！因为天黑，唐璧又怕中计。你别看他骑马带着军队走得不太快，老程这伙人都玩命了。你想，监牢里的犯人出来，吃饱了喝足了，那还不玩命啊？就这样。又跑出十几里地就进了山口了。当唐璧到这儿不追了，来护儿也到了身旁，来将军呐、啊，该着咱们成功，这些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，是吗？来护儿带马一看，哦，面带喜色，对了，响马慌不择路，误进山口，这是个死葫芦头，只有进口没有出路，四下里是笔直的山崖，不用说是爬山，就是累生双翅也难以逃生啊。是啊，儿郎们堵住山口，把罪犯一网打尽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